这萧炎给他的文件，他的确知道是什么，这无非就是萧炎从密码箱里取出的文件，让雷猛接手雷家遗嘱之类的。萧炎为什么没有给雷猛，而是转手交到他的手里？秦锦城不愿意去深想。几次的接触让秦锦城觉得雷猛并不是经不起事情的人，就算没有外人的帮助，他拿回公司那也是迟早的事情。但现在他既然知道了这件事儿，与萧炎的关系这还是师徒，这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理呀。秦锦城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床上的男人动了一下，他翻了一个身，后背躺在了床上。可能是因为后背伤口的关系，他睡得并不舒服，眉头紧紧地蹙到一起，这嘴呢还不满地嘟起来，哎呦，这像个小孩子一般，有点小可爱。秦锦城的嘴角不受控制地牵了牵。他没有盯着一个男人睡觉的习惯，所以呢，他打算离开了。只是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又给转了回来。男人后背有伤，要是这么睡一晚，这明天伤口说不好就加重了。出于良善，他应该替他翻一个身儿。秦锦城动作没有什么犹豫，这上前呢就把平躺的男人掀了一个个，使其变成了趴着的姿势。雷猛看似消瘦，脱衣服之后，哎，的确还很有肉的，不是不均匀的赘肉，相反啊，他那身材还不错，甚至呢还有点小肌肉，这有些出乎秦锦城的意外了。除了皮肤白些，别的地方还真看不出他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。萧炎既然是他的师父，不知道教了他一些什么了。秦锦城起身的时候，看到雷蒙脸上因为怕着睡觉而压出来的痕迹，浅浅的一道，沿着鼻梁一路是到了耳侧，是枕头上的痕迹吧，也许是被子的花边留下的痕迹。秦锦城没有仔细去辨别这个痕迹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，他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指，沿着那个痕迹划了一条弧线，有些凉的手指落在温热的肌肤上，带起阵阵的颤栗，像是有一道电流顺着他的手指一直窜到他的四肢百骸。也都说十指连心，这话可一点都不假。秦锦城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被什么东西给电了一下，好像是肌肤的热度，又好像不是，他不太清楚，只是觉得这道痕迹不该出现在这张漂亮的脸蛋上，他下意识的就想要把它给抹去，只是这么轻浮一下，这哪里抹得掉这道痕迹呢？更不会让熟睡的人有任何的感知呢。秦锦城想，他应该是重一点的，或许重一点这道痕迹就不见了呢。于是他的手指用了一点力气按了下去，可能是没有把握好力度，立刻引起了熟睡的人的反感，抬手一巴掌就拍了过来，这嘴里呢还嘟囔着什么。秦锦城没有听清楚，看着自己被拍红的手，他有些迷茫，觉得自己肯定是魔障了，居然会做出这种无聊的事儿来。那道痕迹在雷蒙的脸上，又没在他的脸上，美不美的这关他什么事儿？秦总叹了一口气，见一无所知的人又换了一个姿势，他皱了皱眉头，逃也似的进了浴室。他本来觉得自己应该去客房洗澡的，毕竟雷蒙现在睡在这间房间里。可是又一想，这是他的卧室，他凭什么让出去？况且俩人那都是男的，洗个澡而已，他还怕他看吗？这些啊都不是问题。他果断地打开了热水浇到了身上，没多久他又把热水换成了凉水，这心的烦躁呢，这才稍许的被压下了一些。 雷蒙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似乎是听到了水声。他渴得难受，嗓子里火辣辣的似的，他扭啊扭的，在床上折腾了半晌，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睁开了眼睛。他原本是想找点水喝的，没想到听到了浴室的开门声。他抬头看过去，便看到了裹着一条浴巾从里面出来的秦锦城。这可是美男出浴啊，真帅啊。雷少的睡意全无了，似笑非笑的抖了一个眼皮，便缓慢的从床上坐了起来。被子从身上滑落，露出了他裹着纱布的上半身。他嘴角带笑，眼角带了钩子。 秦锦城，你大半夜洗什么澡啊？该不会是做春梦了吧？ 男人之间的玩笑本来就是百无禁忌，雷蒙不觉得自己的话有多过分，更下流的他还没往外说呢。这架不住秦总此刻的心虚啊。他进浴室前摸了这个男人的脸，出浴室后发现这个男人是醒着的。那刚才他知道自己动了他了吗？秦锦城是那种相当沉得住气的，而且是特别能装的那种人。他抬头睨了雷蒙一眼。 雷少爷经常这么干？ 问完便一边擦着头发一边往雷蒙这边走，漂亮的肌肉随着他的动作拉出了优美的弧线，惹得雷少爷想上手捏一把。 我还真犯不上，搁以前这个点儿，我哪天不是左拥右抱的，不至于大半夜的。 雷少的目光不怀好意又暧昧至极地扫过了秦总的下半身。秦锦城二话不说，把手里擦头发的毛巾扔到了雷蒙的脸上。 别好奇，我有的你也有，真愿意看拉开裤子往下，还是说你觉得我这个更有看头？ 说完他下意识地挺了一下腰，惹得雷蒙哈哈大笑。 要不要我拿出来比比，还不知道谁的更有看头呢。 秦锦城觉得雷少爷脑子有病吧，冷淡地扫了他一眼说道。 不用比，就你那小身板一看就是弱鸡，那你也不见得有多强，况且我对你没兴趣。 秦总，我说你对我有兴趣了吗？你这么着急解释干什么？ 雷蒙站起身，把手里的毛巾重新是盖回到秦锦城的脑袋上。他们俩的身高量这差不多高，这个动作呢倒也不显得违和，反而呢有几分说不出的亲密。雷蒙这么做了之后还没有结束，他顺手又在秦锦城的脑袋上揉了一把，那看起来呢就是在替他擦头发一般。秦锦城不习惯这种亲密，他受不了被人照顾的感觉，下意识的便后退一步，而这个时候雷蒙已经是收回了手了。他似笑非笑的睨了男人一眼，目光从他什么也没有穿的上半身上划过。 身材不错，不过我劝你把头发吹干了再睡，不然会头痛的。 秦锦城自动地忽略了他的上半句话，接了他的下半句。 哟，雷大少爷还懂这个？ 没办法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我这个从小就没爹没妈疼的，当然要学会照顾自己了。你要不懂，我以后慢慢教你。 说完人已经走出了卧室。秦锦城愣了一秒，下意识地追出去两步。 你去哪里？ 下楼喝水，顺便找个客房睡。如果你不介意我跟你睡的话，我也可以喝完水再回来啊。 雷蒙听到了关门声，被摔上的那种。秦总显然是介意跟他睡的。雷蒙站在楼梯上愣了两秒，旋即便笑出了声。秦锦城还真是一个别扭的男人呐。接触之后会发现他真的很不冷，而且 还挺温柔的，撩起来有趣极了。雷少爷的眸子里闪动着亮光，心情大好。雷猛喝完水后便真的没再上楼，寻了一个客房睡下了，并且在床侧的衣服架上看到了上回自己落在这里的西装外套。外套被洗干净了，还烫过，不知道是谁这么贤惠，不过想想也不可能是秦锦城了。雷猛睡了一觉，这会儿呢反而是没有什么睡意了，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就容易胡思乱想。他想了他爷爷，想了他的爸妈，也想了萧炎跟秦锦城。